我要想让你陪我回去。 我不想。 快点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熟悉， 听不腻的曲艺， 空中曲院， 空中曲院。 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空中曲院。今天呢，继续请大家欣赏山东快书。今天呢，就给大家安排三段，请听邹永学表演的《双枪老太婆下山》。 川北有座华蓥山，那是游击队的根据点，有一位神手双枪老太婆，她是游击队的司令员。这个老太婆威震川北，名头大，敌人闻名心胆寒。她那两支枪啊，百发百中，打的准，说打谁的眉毛都蹭不住烟，厉害极了啊。这一天，老太婆在司令部里看文件，噔噔噔跑了一个情报员，报告进来，报告司令员同志，重庆市地下党组织出了一个叛徒付志高，出卖了组织，出卖了党，我们的政委蒋雪芹同志被捕了。 啊，知道下落吗？ 还有什么可靠的情报吗？报告司令员，据我们侦查了解，敌人要用武装特务押送，把蒋雪芹同志送往重庆。今天中午12点，敌人押解蒋介的行车，一定经过嘉陵江大石桥。 嗯， 老太婆突然接到这个情报，紧皱双眉不开眼，心暗想：蒋雪芹如果有一个好后代，党的损失可不浅呢。不，前方北计要抢救，不惜代价不容缓。当时召开了紧急会，抢救工作布置的全。第一大队长，你带队埋伏在公路两旁，防止那敌人失败乱逃窜。第二大队长，你带队埋伏到山坡做掩护，敌人到达把信号传。第三大队长，你带队附近听指挥，不离开大桥前后左右边。游击队有的化妆成生意人，推着小车把担担，还有的化妆农民一样，携带着篱笆脚头镰，全都是20多岁的小伙子，一生龙活虎的钢铁汉。虽然是服装不一样，腰里都憋成个2斤半。哇，老太婆也换了装了，她那身穿戴你才更少见，上身穿方绸褂，浅灰色横罗的裤子，下身穿白丝袜子，青缎鞋，水晶石的眼镜，金耳环，金镯子好像指头那么粗，满手的宝石戒指光闪闪，那一只旱烟袋，铜头一嘴乌木杆，眼包上绣的凤凰穿牡丹，这手里拿了一把英灵扇，扑啦啦啦啦，铜红的丝线穗子1尺3。嘿，要看外表啊，真像个财主家的老太太。呵，明晃晃，亮晶晶，黑漆漆，蓝莹莹，两只短枪带在身边。这个老太婆装备齐整往外走，就坐上一层小花杆。那位同志说，花杆是个什么东西？哎，这个花杆呢，在山区里头是一种交通工具，就是一把大椅子，绑上两根竹竿，前后俩人抬，人坐在中间忽闪忽闪，给小脚样很美。要是老年人上山走不动，坐这个玩意儿又快又稳又保险，可得是帮小伙子抬。你叫我抬那麻烦了，膀子上一搁东西腿就软了，要走到那山沟的边上一晕眼，连人带花杆得一块下去，是不是？ 这才华感呢，是两个年轻的小伙子，细腰扎背，膀头宽，这俩是明着才华感，实际上是老太婆的身边保安全呢。这个小花杆啊，虎闪闪，虎闪闪，虎闪虎闪，来得快啊！不多时，来到了嘉林江边大桥前，桥头下有一个小茶馆，茶馆里头待卖饭，有炒菜，有烧酒，稀饭、大饼、饺子、面条，还有那个老嫂打鸡蛋的。茶馆对门没多远是一个炮楼啊，炮楼里住了乡丁一个班，四个乡丁在桥上站着岗，长枪刺刀命闪闪，来往的行人他盘问，架了东西胡乱翻。这个小花杆胡闪闪刚刚到了个桥头上，这四个乡丁拦住就喊：哪来的？于家常，往哪去？进城。放下，检查检查。那两个抬花杆的没说话，老太婆好像有这个不耐烦，放下花杆，放在了桥头上。老太婆欠身下了花杆，东西都在花杆上了，想检查自己过去看吧。老太婆生气这么一卷袖，嘿，露出来了，明晃晃赤金镯子绕人眼的。这四个乡丁要检查，在后边有人高声喊：慢着慢着慢着。过来个乡丁小队长，这个小子你是咋长得细长细长的像根电线杆，两只手插在裤兜里，嘴里叼着半截烟，到了跟前把那四个乡丁噼里啪嚓没人揍了两巴掌。他妈的，你们几个小子都瞎眼，检查什么呢？老太太，嘿嘿，实在有点对不起啊，他们给你添麻烦了。这个老太婆带理不理的点了点头，一转身进了路旁的小茶馆。这个小队长一看见人家走远了，转过脸来又给那四个乡丁把米汤灌。哎，弟兄们，我刚才揍你们两下那是好意呀、啊、细想想咱得罪那个人没光沾，咱们是检查的共产党，你看看人家多有钱，那还能是共产党啊？啊，他不是哪家财主的老太太，也许是他的儿孙做大官，你们要去检查他，那不是自己找难看吗？算了，都注意检查共产党吧，我到茶馆里给他探探，他要真是那家掌管的老太太，我还得赔礼道个歉呢，真正是个土财主，哎，我还能敲他几块钱呢。啊，老太婆在茶馆里头都坐下了，老板娘子笑嘻嘻的站到桌子前。呀，老太太来了，吃点啥呀，喝点啥呀？老太婆说：沏杯茶来，来一碗老豆打鸡蛋。那两个抬花杆的伙计都饿了，把稀饭大饼给他们端，每人再打上二两酒，可别喝多了，待一会儿走路不方便了。啊，是了，老太太，我给你办去。这个老太婆点着了火，抽着了烟，自言自语的把话谈：哎，这地方都靠近城边子了，为啥路上还那么乱呢？老板娘子说了：哟，老太太，你可不知道啊，现在共产党啊要攻城了，哎呀，闹得简直像塌了天，说城里的军队都乱抓人呢，简直都抓得红了眼了。头两天下命令要抓一个烂胡子，你说这一来，是胡子老头都受了牵连，也不管黑胡子、白胡子、长胡子、短胡子、大胡子、小胡子，还连鼻胡子、花胡子，反正是胡子老头都抓完，一次抓了四五百呀。可就是那个烂胡子老头没着见，后来听说抓错了，是要抓一个姓烂的、长胡子的共产党员。这一来呀，把好多老头都吓病了，说这件事保密，还不让往外谈。那个乡兵小队长也进来了，嬉皮笑脸的站到桌子前。老太太，你的家就在于家场住吗？哦，是啊，东头路北里，门朝南。老太太，你们那里有没有共产党啊？共产党啊，多得很，俺那里是有钱的人藏的藏，多的多，在城里头也不派兵去管管。那个老板娘子又接上话了，啰啰嗦嗦的没个完。哎呦，老太太，你就别提城里的那些兵了， 他们是泥菩萨过河，自身难保了，哪还能顾得管相见？我听说城门口还贴着大告示哩，写的叫人心胆寒，说什么遍地都是游击队，游击队个个赛神仙。这游击队里啊，有一个身手双枪老太婆，双手能使枪两杆，说百发百中，打得可准了。你说这些话叫人家听着多稀罕呢？老太婆还有这么大的本事啊？那个小队长说：“老板娘，你大概不认识字儿吧你？这门口就贴着告示了，你还没看见？那个告示就是通缉令，谁要逮着那个双枪老太婆，能领赏钱10000元呢，10000元。我要是能逮着那个双枪老太婆，好了，又发财了又升官呢。10000现洋数字多大呀？堆起来好像一座山，买地能买几十顷，盖楼能盖几十间，娶上两个花老婆，一辈子不愁吃的不愁穿呢。那个老太婆端着茶杯，微微的一笑，呵呵呵。小伙子，你看我值不值10000元呢？老太太，这个玩笑开得太大了，俺可不敢这样谈。小伙子，想发这个财很危险呢，难道说你这个脑袋就不怕子弹钻呢？小队长闻听这句话，吓得他那个鸡娘狗的都冒凉汗呢，手捂着自己的后脑勺，心口窝里扑通扑通的像缺蒜，转过脸来往外一看，哎呦不好，门外边有几个青年农民来回的转。哎呀，过路的人咋那么多呀，把这大桥都围了个烟又烟，坏了，今天八成要出事儿吧。看这些人个个都像游击队员呢，这真要是游击队来了，我不会交枪啊，高了兴连这身制服也不穿了。人家共产党宽带俘虏，谁不知道？对，把心放在肚里边。又一看，那个老太婆戴的那些个金首饰，哎呦，发财的机会在眼前。我要是能把他骗到俺那个钢牢里，我就连枪带舵给他弄完了。 对， 老太太，哎呀，这个地方乱得很呢，进城路上也不保险。你给我到俺那个钢楼里先避一会儿吧，我派上两支枪跟你到路上好保安全呢。老太婆点点头，小伙子，你这个心眼怪良善呢。你看外边来人了，等那个孩子进来，我跟他还有话谈了。什么？你的孩子来了？小队长往外一看，哎呦，可不是，外边进来一个人，这个人穿戴的可体面，头戴一顶洋草帽，没事的眼镜光发蓝，穿一身排列式的制服，米黄色高筒皮靴脚上穿，手里还提着个文明棍，美国手表金表链，后边跟着警察马鞭七八个，那盒子枪滴溜当啷的乱呼扇。 我娘啊，这不是警察局的刘局长啊？俺这些乡丁全都归他管呢，正上次来了。 小队长跑到外边见了个礼， 报告局长，老太太等你好半天了。 啊，什么老太太？ 大概是你老母亲吧。 胡说，放狗屁！啪，劈脸揍了他一巴掌。 混蛋，俺老母亲都死了7-8年了。 这个小队长挨了一顿揍，他心里说：“哎，都让俺这个熊嘴贱。” 局长又问：“ 哎，这桥上站岗的人都哪去了？” 小队长回头看，哎呦，坏了，那四个站岗的都不见面了， 他妈的，人都跑到哪去了？ 那个钢楼里咕咚咕咚的往外窜。 哎，报告队长，刚才外边乱得很，俺跑到里边为保险呢。 局长说。 混蛋，今天这条路上要过行车，押解一个要犯共产党员，我们已经得到情报了，双枪老太婆要下山，你们看见了没有？ 报告局长，我们谁也没看见。 加强警戒。 是啊， 但不说那四个乡兵回去有站岗啊，这个刘局长大摇大摆进了茶馆。我看什么老太太 哟，靠后墙坐着一位老太婆，正在低头装旱烟。刘局长在桌子前面听审站。 你是什么人呢？ 老太婆往上一扬脸，刘局长一看，哎呦，是身手双枪老太婆，当时吓得都软了盘了，裤子还湿了一大片，他尿了。那两个太花杆的小伙子蹭蹭窜到了局长身两边，手机眼快给他架了枪了。那老太婆摇摆着扇子，不慌不忙地开了眼。 局长先生，呵呵，好健忘啊，不认识我了吗？哦，想不到今天在这里会碰见。3年前你亲口判处我的死刑，我半夜里越狱逃跑，你还带兵去追赶。如今又下通缉令，谁逮着我能领1000000元。现在我来成全你了，让你发财带升官呐。 嘿，这个刘局长啊，就觉着天也转地也转，头上直出汗，脸上颜色变，身上乱打颤，腿上像过电，嘴里说话光拌蒜了。啊，这个老太太，这个完全都是误会啊。哎，你老人家可安闲。刘局长说着话往外边一转脸，哎呦，门口站着人一片，全都是乡兵、警察和马鞭，各个枪口对里边。刘局长一看见自己的人，他壮了胆了，脑袋一晃发狂言，哈哈，老太婆，我看你这个做法想的也不周到，这样纯粹是冒险。你要真敢打死我，我来看你扎上翅膀也飞不出圈呢。来人呐，站，把茶馆包围起来。 是。 准备战斗。 是。 把这个老太婆给我绑起来。 是。 外边光打应的怪热闹，就是没有一个人进前。刘局长瞪眼发脾气，他妈的，他们都站在外边装洋蒜呢。外边说话了，局长先生，现在你是受审讯了，司令员问话，你老实一点啊。这他刘局长一听不对味儿，他转过脸来再一看，哎呦，看服装都是乡兵、警察和马鞭，坏了，连一个熟人也找不见啊。哦，明白了，我的乡兵、警察都当了俘虏了，这是游击队呀，把我们的衣服身上穿。刘局长叹了一口气，哎，我这是卖鸡子的摔跟头，完了蛋了啊。老太婆说，局长先生，你无事不登三宝殿，来到这里是啥公干呢？啊，这个报告你老人家，这是重庆二处派来了人，抓了一个女共产党员。 嗯，是你指挥抓的吧？ 啊，不是，这是重庆二处派的人，这个事和我一点都不牵连呢。 哦，你来干什么的？ 我是奉命来护路啊，在这个地段保安全呢。今天行车要打这里过，到达的时间是今天中午12点。 嗯，带下去。老太婆又说，同志们，是穿着敌人制服的都往桥头上站啊，是穿便衣的都要严备严。 是。哎，这时间游击队化妆成乡兵和警察呀，大石桥已经都归咱管了，南山头上也传来了信号，公路上轰隆隆一辆卡车快如箭，轻机枪支在车头上，那机枪手伸着脖子瞪着眼，司机棚里坐了俩人，有一个司机一个军官，那军官长了个猴子像，尖嘴瘦腮红眼圈，这个小子姓魏，他名叫魏吉波，官衔是个少校行动员。车厢里坐着匪军20多个，还有一个把便衣穿，这个穿便衣的这个小子就是叛徒，叫福志高，正洋洋得意的把话谈。这个小子正在说鬼话，就听见前边有人高声喊， 停车，站长， 咱们的游击队都在桥上站，长枪短枪八路拦，大卡车嘎噔停在了桥头下。这个匪军官伸出脖子一瞪眼， 啊，这是长官部的军车， 还检查什么？ 司令部的命令，什么检查？ 这个飞军官下车就发脾气了，他妈的，这些乡兵警察还想造反吗？我高兴，把你们全都送进鬼门关。旁边有人接上话了，哈哈，不一定啊，还不知道谁把谁送进鬼门关了。这个飞军官一瞪眼就要摸手枪啊，在后边蹭蹭窜上两个游击队员，抓住了那军官的胳膊，猛一拧，啪嚓，手枪掉在地上边，拧的这个小子嗷嗷叫啊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呀，轻一点，你拧断了胳膊，我得住医院呢啊！忙往车上高声喊了：“弟兄们，有情况，快拉家伙，别怠慢！”这时间，老太婆的双枪往上一举，当当一合。车头上那两个机枪射手脑袋瓜子都碰了子弹了，老太婆紧接着又是两声枪，哒当，打断了两根电话线。这个飞军官一看，哎呦，这是身手双枪老太婆，我的天哪，这对俺是危险手段，打断了电话线不要紧，俺再想跟城里头联系也困难了。哎，这时间桥前桥后桥左桥右，山坡田野人家满了，黑压压的看不到边，有人就喊了：飞军们都注意啊，谁先交枪谁安全，谁想反抗谁先死，两条大路你随便捡吧。车上的飞军都乱套了，这这哇哇就好像鱼鳖下血把江翻。兄弟啊，哥啊，不行了，咱被游击队给包围了，趁早不要找麻烦呢，叫咱交枪交了吧。稀里哐啷稀里哐啷，崭新的美国武器往下陷。这时候吓坏了叛徒付志高，他知道自己的罪如山呢。这个小子偷偷的后边把车厢脑袋一抱，腿一拳，哗啦啦，屎壳郎搬家，他滚了蛋，刚刚滚到了河边上，站起来想往水里窜。老太婆的双枪这么一点，哒当一合，啊！付志高两条大腿给钻了两个眼，追来一个游击队，揪着头发往上抢。哎，这时间飞军们小青下车当了俘虏，老太婆站在了桥中间。同志们，车上快请蒋政委。是，蹭蹭蹭，窜上四个游击队员，车前车后找了一遍，不见蒋介在哪边。报告司令员同志，前面没人。啊，在这边跪下叛徒付志高，在那边跪下个飞军官。这时间仇人只把仇人见，老太婆眼睛里头都起红眼，用手一指付志高：贼叛徒，想不到你会有今天，我们的蒋政委被你害到哪去了？说，要你们两个说实言，你说这两个小子多顽固，一个这个头皮就不疼。老太婆唰的一声双枪往上亮，把付志高的嘴撞悬。同志们，付志高出卖了组织，害了同志，血债要用血来还，我今天代表人民代表党，就地处死不容缓。为报仇，老太婆亲手出的叛徒啊，当你哈，付志高脑袋上吃了个卫生碗呢。游击队员一抬腿，全你娘的，本儿把死尸踢到大河滩。老太婆枪口对上那个飞军官，快说，我们的政委在哪边？游击队员们起怒吼：说说说，不说实话，叫他跟那个叛徒一块都下河滩。说，啊，我全都说，这个。哎，是怎么回事啊？是今天这个早晨呢，沈副区长临时改变的计划呀，怕这条路上不安全，把蒋雪芹从水路送往重庆去了，就9点多钟就开了船。英雄们听到蒋介的真下落，一个个愤怒的火箭冲破了天，请司令员快决定抢救蒋介，不能拖延。老太婆双枪一挥下命令：同志们，把这一批俘虏押上山，一人的汽车咱利用，顺着江边追轮船，坚决抢救蒋政委，不护全胜不回山。是，这一回长途追赶救蒋介，和下一回英雄们打闹白公馆。 好，刚才请您欣赏的是邹永学表演的《双枪老太婆下山》，再请听孙振业表演的《刀劈盐局》。 袁世凯窃国做了二皇帝，老百姓苦上苦又掉一层皮，常言道，官逼民反，民逼反，群英四起，反袁逃贼树大旗。别的英雄且不表，咱们表一位出类拔萃、惊天动地的硬汉子，吃起造反，刀劈盐局。伸手看，湖南省西北桑植县有一个山庄叫八毛戏，这天半夜里，星星大队人入了梦，可了不得了，平地里一声响霹雳，杀火突然间，山摇地晃杀声起，火光冲天鬼神气，刀光剑影血飞溅，人头乱飞砸地皮，乖乖，人头乱飞砸地皮。这啊，那位同志说了，怎么这么热闹呀？哎，这个故事到后来那是名扬中外，世代相传，传到了今天都传神了，那可真是激动人又惊险的故事，是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故事。到底是什么故事，那还得从头说起，越说越热闹，你是越听越爱听，你算赶巧了。离八毛戏60里有一个村庄叫桥子湾，开了一家不大的客店在村西。这一天太阳西沉，天降晚，三五成群走进来20多个车胄壮汉，我个顶个扎扮的头筋腰筋腿又筋，手提肩扛不包草魁子的假把式。走进店房，奔了后院就惊动了那个店家大嫂掌柜的。店大嫂今年40岁呀、啊，好人好心好脾气。呀，怎么来了？ 啊，来了，大嫂。 哎，里边请。今天是胡子兄弟探亲客，你们马二立的快入席呗。你们看看，有鸡鸭鱼肉咸甜菜，猪狗牛羊辣粉皮。哎，我知道你们都是穷光蛋，往日里舍不得喝来，舍不得吃。胡子说，你们今天要做个大买卖，临走前都得揣包大肚子 啊。当 啊，靠门口就坐下了二胡黑大个，眼瞅这个酒贩快透皮。伙计们，俩月来胡子他勒紧裤腰带，生前是为的这场戏呀、啊。这个买卖本是那大伙的事儿啊，他一人破费怎么合适？这那个，要不干脆下回请客算我的吧。哎，店大嫂，胡子哥他在哪呀？主人不到开不了戏。哇，冷二胡他的话没落，咚咚咚，就听见一阵脚步动地皮。中庄师不约而同抬头看，哟，来了！众人惊讶，有胆有识，钢骨铁骑，壮志凌云的何胡子。怎么叫他胡子？这个何胡子他长着胡子，所以啊，不，他是那么回事儿。这个干脆你听我唱完就明白了。他但见他气度非凡，难描绘，威风凛凛，高身躯，穿一身金身的苦褂老粗布，娘脸上翘，虎目炯炯，好锐利。哇，齐刷刷一道小黑虎，就这道虎怎么那么黑赖，怎么那么气，多次想刮没舍得，才留了个美名何胡子呢。今日里群英聚会，他为首，为救穷人，灭贼子，夺枪支，说大旗，上上亮亮要去砸盐局。什么叫盐局啊？盐局就是旧社会在湖南湖北等省啊，专门为了守寡干马运盐生意人的血汗而沿途安插的收水局子，就叫盐局。何胡子他大步走进了店，他在后边胡珊珊给了一个挑担的。胡子说，伙计们，何兴成大贪回来了，让他把盐局那个情况说仔细，常言道，知己知彼大声张，听完了咱再做合计，合计好咱再开酒席。 二胡说对，兴成哥那你快说。 哎，何兴成火浪瓢酒往那墙角里放，一张嘴火气的直呼腮帮子。兴成说，伙计们，不出胡子所料， 二胡说怎么着？ 那盐局大有所变。 哦，怎么个变法？ 那个盐局，围墙架高，拉上了3道铁蒺藜， 前后大门换了门板，四寸的门板缝铁皮子的铁皮上还呲牙咧嘴钉钉子，那些年轻们把那长枪短炮全换新。二胡说好哎，他换新的再合适，反正快归咱了，越新越好。你这丈夫，我是说你嚷什么？听行程的。 好，那行程你说吧。 行程说，燕京门自打换了枪啊，呵，真好比是疯狗牙上安了刀子。那个燕局局长李胖子更是这豺狼配人皮了，他下令收税的价码更提高，那可真是刀炕的炸油，他使劲的挤呀。穷哥们能有多少钱呢？哎，交不够数就治你。前两天有个老彪多说两句话，就两句话呀，被他们拖进深山里，浑身的衣服扒干净，就抱到树上被狼撕了。 啊！ 没等行程他的话说完，哟，壮士们，赶紧给气的嗷嗷的，狼二虎气的猛一蹦，啪！这一拳头差点把个桌子给砸劈呢。二胡说：“奶奶，酒不喝，饭也不吃了，麻利的撒烟子走。”我有十几个人蹦跶起来跟着走。慢着，胡子摆手别着急，胡怎么打，狼怎么捉，捉狼打胡不能冒失。二胡就说：“哪有啥呀、啊？嘎巴的烟具好收拾，打开大门冲进去，见活的就宰。”没说的啊？我问你。燕鞠躬有多少人呢？本机帮搁住哪屋里？哪有岗？哪有哨？怎么打对咱最合适？ 啊，等 啊，不知道，还是的，咱不能滴溜这个脑袋取应聘呐。大燕鞠为的是多枪输大气，输大气为救万民出苦海，要拼没了命，还怎么做成大生意？哎，听胡子这深谋远虑一番话呀，而冷二胡咧着个大嘴快透屁啊，那个，嘿嘿嘿，说话呀，说话呀，你嘿嘿什么呀？我没词儿，我不嘿嘿吗？哎，有一个细高条后边捅腰眼儿，二胡嘞，你真是个半吊子，你真是个半吊子，我，你别嚷。你比人家胡子才小两天，你瞧瞧人家看事看得多远，想得多深，说得多透，你倒好傻乎乎的个大个闪一边去吧。胡子兄弟，那你说该怎么打？胡子说，伙计们，咱干嘛人有句老俗话，烈胜口全凭狠点子，咱们今天就来个先发制人，出其制胜，拐脚踏，迅雷掩耳来不及。 好、哦，二胡说怎么打法？ 我琢磨着咱们今天就如此这般，这般如此，先这么着，再那么着，最后不就那么着了吗？ 二胡说行， 你明白了？ 我明白了。 那位说他明白了，俺可糊涂了。那你就先糊涂一会儿呗。 和胡子端起了包谷酒， 伙计们，愿大家酒足饭饱，同心协力，做成这笔大生意。 干！ 我。壮士们个个都是一位，弯袖子转弯腰，脖子咚咚咚，每人干了一大碗。胡子说：“敞开肚皮，使劲吃，咱今天不怕打肚子， 吃。” 壮士们心急贼也快呀，眨巴眼儿的功夫受了戏了，喝完了一坛包谷酒，吃完了十斤辣梅皮，25斤烧牛肉，30斤红湖特产大鲤鱼，鸡蛋鸭蛋240，又吃了380个肉包子。那位说：“怎么吃这么多呀？”哎，你想啊，都是些年轻力壮二十郎当岁的棒小伙，眼看要上阵打仗了，卖力气啊，能吃的不多点吧？啊，话又说回来了，他们吃的是不少，我再夸张一点，量下来那么一凑合，那不就更多了吗？ 英雄们打开了布包和草捆，苍苍啷啷取兵器，这一个举起了大铁锨，那一个鸭蛋粗的铁棍手中提，这一个扛了个大钢叉，那一个不愣愣端了把大个粉叉子，叉啦啦和胡子拽开了对金棒，乖乖，两把菜刀插在腰里， 这两把刀那真是冷飕飕、光闪闪、亮晶晶、沉甸甸，胆小的一看呀、啊、脑袋都发晕，又加上胡子那个块头，魁魁巍巍往那儿一站，你大眼一瞧啊，那可真是八面的威风啊。 英雄们出了店房上了山，这个店大嫂冲这个苍天做开了雨了。苍天有眼多保佑，保佑壮士多顺利，云南丞相逢凶化吉。他一抬头， 报 一马当先是何胡子，身后边紧随着众壮士，他们穿山路，路崎岖，塔月光，飞峭壁，有金陵，大水系六十里，啪的声到了八毛溪了。那位说怎么这么快？常言说得好，说书的嘴，唱戏的腿，你别说六十里，就是六百里、六千里、六万里，说到也就到，唰到了。抬头看，白云飘渺，白色纱，青山漫谷，这山脖子，离水河，炮硝雷震鼓，奔涛拍岸斜千里，祖国的山河多么壮丽，可悲那些贪官污吏给造起。好胡子越看越想越有气，抽刀带手运力气，赵身旁碗口粗的小鼠就一刀，咔乖乖齐刷刷断成两下的，真快呀、啊、嗯。哎，眼睁睁惊心动魄一场大决战，查空咱再说燕剧。那个燕剧剧长李胖子体重不多，才270，他在那桑植县衙开完了会，坐小轿刚刚赶回了八毛溪。他算赶巧了，一进门传檄未定，他就下命令，来人呐，众心腹交去丁春到屋里。头前走的是燕京蒋队长，人送个外号叫大棒子。身后边还有刀剑血薄层皮和血壶，还有马面玉，一个个横眉立目，透着凶黑，真好像是阎王殿里当差的。大棒子说：“局长有何巡视？”是个结巴。局长说：“近来时局多动乱呐、啊，出了些穷鬼闹乱子，前几天差点砸了县衙门。朱县太吩咐咱小心护燕局。”大棒子说：“哎，局长，你老人家放心。”穷鬼造反呀，两他也不敢造反。老弟呀、啊，万不可大意失荆州啊！要知道，领头的是那个干马云烟的何胡子。大棒子一听何胡子，机灵灵打了个寒战到西去。是他呀，这个人，干马汉中他为首，早知道不是个好惹的。我听说他打自小练拳脚，飞檐走壁毫无益，专替穷鬼抱不平，不怕天不怕地，他不怕衙门打官司。要真是他呀， 那可是不大好对付。 大棒子一片不言语了。局长说：“听着，从今天起枪不离手，单上膛，睡觉给我瞪着眼珠子。” 那瞪得起来吗呢？ 众心腹答应一声就出了屋了。简单说，静悄悄到了半夜里，可只有那山峰风景佛人面，一阵阵桃花花香味扑鼻，于无声处听惊雷，杀光芒咔嚓扑哧，热闹了。那个燕局前后大门都被撞劈了，有两个哨兵在那大门洞里正冲堆呢，让大门板扑哧把个脑袋拍进脖子里了， 出不来了。这个 啥时间整个的眼睛炸了营了，眼睛们是鬼哭狼嚎喊的急呀、啊，了不得啦，要了命啦，起火啦，穿衣服抹家伙呀！他妈的，你别拿我的背心当裤头啊！你别拿我的裤子当褂子，你穿鞋怎么往我那个脚上扣啊？你穿裤子怎么把裤子怎么把腿伸到我那个裤腿里了？我麻烦了，这就。花光中两把开刀高高的举，寒光闪闪把人逼，但只见铁线飞棒上下翻，鱼叉钢叉左右劈，就听见胡子一声喊：“伙计们，按计划个人照顾个人的。”但不说英雄们分头去厮杀，见胡子他端刀去找李胖子，咣当一声踹开了门，在那黑影里正瞧见胖子局长钻床底呢，也是那个床矮身子肥，他咕噜了半天都没进去。他胡子看手往外抓的，出来吧，一脚踹着大肚皮了。这会儿你是什么人？星河明龙就是我呀，干马云烟的何胡子。 你就是何胡子？ 我 我今天又来写欠条了，找局长大人借枪支，这里头长枪短炮我都保圆了，少给一支我劈了你。虽说这脚下一吃劲儿，这也像哭了大胖子了。哎呀，你高抬贵脚好上意啊。我问你，严局的弓有多少枪？ 每人一支正式旗，还有四支后背的钢楼上绑，二层的钢楼就在正西。 贺龙抬脚说：“领我走。”胖局长手里那个地皮往上起。这个胖局长啊，挨这个地皮往上刚一牵绳，就觉得脑袋瓜子上嘣一挨了一棍子。谁揍的他？谁？原来是大棒子冒放脑肚子，听见了杀声几裤子。他摸了一条大棍子来保护局长李胖子，一眼瞧见了何胡子，他搂头盖脸一棍子，何胡子闪身子就躲过去，大棒子那条大棍子，大棒子受不住大棍子了，扑哧，正砸着胖子局长脑瓜子，差点砸成两半子。大胖子临死还埋怨大棒子：“好小子，大棒子，你怎么给我一棒子？”完了，大棒子气急败坏，红了眼了，抡大棍又往何龙的头上劈，差二指就要沾着肉皮了。何龙的手脚真麻利，浑身一刀分外溜， 怎么那么巧啊，掰掉了大棒子半拉脑瓜子，完了他也活不了了。 就这时候忽听见院里啪啪的枪声响，又听见有人喊声急：“二虎扶上了。”怎么回事？原来是那个冷二虎一扎刀劈死了贺血虎，洗高条一飞叉捅死了马面鱼，直杀的刀见血身上溅了血，薄层皮掉了一层皮，但小的全都交枪投了下来。英雄们压着俘虏到了院里，哪知道钢楼上藏着三个眼睛，居高临下猛射击，啪啪啪打上了二虎左胳膊，和这一枪打出了二虎那个虎脾气来。奶奶还真打呀，把白板石球放出去了，举着个大刀往上冲，啪，剑往头被一只大手抓结实，回头一看是何龙。二虎，白把石局你舍得，我还舍不得呢。伙计们，把钢楼的火力吸引住，隐蔽好，高声呐喊，别停息。 伙计们问清心纳闷啊，高声啊，哎，兄弟，他这是什么打法？别管了，叫咱喊咱就喊，胡子真有好主意，那咱就喊 喊好，冲啊，杀呀、别让他跑了，断他的炮楼啊，黄撒眼睛，黑灯瞎火的看不清啊，冲着个黑影往射击，上当了。这时候贺龙二虎猫着腰顺着个黑影背了正西，冲进了钢楼，一抬头，只记得二虎闹头皮，原来是上楼那个皮子被扯掉了，大瞪着两眼难上去，见贺龙抓着二虎就往前摁，你再看吧，两个大哥玩可了咋地了。哎，一纵身噌跳到二虎的肩膀上，冷二虎摇眼一拧匀力气，去，好贺龙接劲腾空上了二楼，三眼睛傻乎乎的正射击呢，没废话，左右开弓两菜刀，这俩家伙迷迷糊糊见了上帝了。剩下一个矬子一扭脸，什么东西？我娘哎，从哪里上了个要命的？调转枪口就要打，好可龙再想靠近来不及了，急中生智一甩手，唰，那么切菜刀一道寒光就飞过去了。怎么那么巧？正躲在矬子的面门上，扑哧，也一分为二俩鼻子了。好可龙背起枪飞身下了炮楼，哟，欢呼声震动了整个的八毛戏，老百姓上前齐祝贺，看东方烧家似火映天地，这就是哈老总两把菜刀闹革命，万古流芳永垂青史。 好，刚才请您欣赏的是孙振业表演的刀劈严局，最后再请大家欣赏一段陈增志表演的血战瓦市街。 硬骨头战气红似血，硬骨头赞歌唱不绝，硬骨头精神是个法宝，克敌之胜不能缺。有道是雄关漫道真如铁，咱们唱一回硬骨头血战瓦市街。那时候吴宗南派重兵进攻陕甘宁，张牙舞爪像爬出了一窝大螃蟹，咱们毛主席胸中自有兵百万，用兵如神办法绝， 先诱敌深入桥周旋，再猛穿插，把敌人大卸八块全都擒了。紧接着又回兵包围了宜川城，再撒开大网抓螃蟹。胡宗南猛派出刘侃的29军直奔宜川去增援，半途中经过瓦石街，他个哪知道本儿一头扎进了我军口袋阵，眼看着又成了瓮中鳖。敌军长刘侃发觉自己上了当啊，急得他抓耳挠腮忙不迭，说快给我控制住，咽喉咬地难山顶，掩护我掉头向南快退却。退往哪退呀、啊、我指挥机关早就安排好了，拉出来一个最过硬的先锋连队去堵截。这个先锋连立即发起猛攻南山顶，嚯，正赶上天地间飘着鹅毛雪，风雪中看战士们银灰色的军服，双骨帽，脚上穿翘手边的那个青马鞋，一式的三把大杆上着菜刀，每人每8颗榴弹要离野，啪啦啦上打着弹痕累累，气一面杀敌先锋，弯大的金字上边写气脚下威风凛凛人一个。这个人囫囵个的像块铁，一双虎眼黑又亮，直愣愣两道眉插向太阳穴，那个大脚板横着量都够半尺宽，手指头一根根都像枣木橛呀。你仔细看他身上也长一段两支枪，正冲在战士的最前列。谁呀？谁？先锋连连长就是他。谁不知刺杀英雄尹光烈呀？他喊了声：“同志们，咱们南山顶上演刺刀，看哪个刺刀能见血，跟我来冲啊！”杀火先锋连向窜山跳涧一群虎，吼声如雷震山岳。山顶上那个守地连长害了怕，一泡尿唰顺裤筒一直湿到鞋里，说弟兄们啊，共军上来了，快打呀，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，好一阵火力压着很猛烈，一霎时弹雨横飞尘土扬。我战士们边冲锋边把榴弹往上撇，最可恨正迎面有一挺敌人机关枪咕咕叫的把突击道路来威胁。这挺枪连续打了10分钟，枪筒子烧得像烙铁。尹连长望着那罪恶的枪口把火舌头，他把眼珠瞪得都快裂了，都快裂了。你看他弯了弯袖子，腾出手咯吱吱首先的搓了两把血，一个雄鹰探照扑过去抓住这枪往外引。那个敌人接枪手呢，还死抱着枪兵吓傻了，他吓傻了呢。尹光烈还管那一些，说你给我出来吧。呜，连枪带人一块拖出了战壕外，一抬脚扑击把个小子脑袋踩了个瘪。尹光烈调转枪口猛扫射，好一次天神下了界，枪声中匪兵们倒下一大片，把壕沟都填平大半截。那个丁连长身上被打成筛子底儿了，一个炸子儿爆把脑瓜盖子也给解漏，剩下的全都放了羊了，狼嚎鬼叫跑不迭。我战士们前仆后继冲上南山顶，把一个整连守敌全消灭。你顺手看，咱们指挥所离前沿不过200米，用望远镜看得像眼前那么真切。首长们边指挥边看边叫好，又称赞了尤宝杰，说好，杀敌先锋们上去了，好一个英雄连长尹光烈。于政委放下望远镜说：“要得，这才叫两军相逢勇者胜，恁是要刺刀干见血。”参谋长走上前喊了一声：“于政委，啊，依我看，南山顶可是关系全局的大环节，我应该上去看一看，了解一下先锋连他们人员弹药缺不缺。”“对头，南山顶攻得上反要守得住。”实不行还五连出发阵地接。老洪啊，你看来好的。那么好，同心圆，同心圆，小高哟，你随参谋长到前沿出场。是。这个同心圆他的名字就叫高小娃， 反动派杀害了他妈和他爹，刚参军正赶上苏库和三岔，那个觉悟呼下的提高一大截，老盼着杀敌立功，却见毛主席别提他下连队的要求多么迫切。参谋长呢，把他这个心思早看透了，可就是不到火候过不接。他二人前左后跟飞一般登上南山顶，抬头望，嚯，先锋连战旗青天傲霜雪，雪花飘落硝烟滚，硝烟中战士们包扎好伤口排成列。参谋长深情地和大家一一来握手，又一把拉住尹光烈说，同志们，我代表指挥部向你们来致敬，你们任务完成得很坚决，好，不过你们伤亡太大，撤下去吧，换五连来把阵地接。哎，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，战士们一听说撤换捉了计，七言八语把话接，这个说，首长，俺多了山头俺来收啊，他五连凭啥把俺接？那个说，是啊，首长，硬苦头就要硬到底，为什么不叫俺趁热来打铁？俺不撤，我不撤，不撤，不撤，不撤，不撤。尹连长把手一挥说，吵什么，怎么牢骚怪话那么些？嘿，你别看他批评大伙这是发牢骚，可他自己比谁的态度都坚决。咔的声，参谋长面前敬了个礼，说，请首长替俺把上级的官回来感谢。你就说你就说硬骨头面前没困难，说真的，这不人员弹药都不缺吗？俺建议让五连好钢使在刀刃上，保存着总攻瓦时节，俺保证人在阵地在，用最后的胜利再报捷，请首长放心。好，同志们，有你们这些英雄好汉守阵地，准能把刘侃定死瓦时节。我回去组织炮火支援你们，咱们两个拳头一起歇。边说着又喊了一声，高小王呢？哟，我把你留在尹连长跟前补个缺吧。 真的？ 怎么样啊？ 是。 高小娃闻听喜的猛一蹦啊，活像个小孩盼到了过春节。尹连长从来不曾落过泪，可这时候感动的嗓子眼里直哽咽，说，首长， 谢谢首长，同志们用火力掩护参谋长下山。 是，火力掩护，火力掩护，火力掩护。参谋长兴冲冲单身拔山下，金连长冲边班组放警戒，战士们把染血的擦刀冲擦亮，加修工时间待遇都好像浑身增添无穷力，恨不能把刘侃掐住脖子使劲捏。你也别看就这小小一个南山顶，可真是影响全局的大环节。就自从先锋连占领这个制高点，八六开最后的退路也断绝了。这一来，蒋介石在南京气得直吐血，胡宗南在西安发报几千芝麻街，说，刘侃兄，刘侃，我叫你一传去结尾，你他妈的怎么自己成了瓮中鳖了？我这主力再要被吃掉，再进攻我可没本钱了。白子回头金不换，不行，你天黑前撤出瓦石街。敌军长刘侃看把电报不怠慢，叫过来他的特务营长一顿撅。那个特务营长正好是他小舅子，生来的是个结巴壳子，还抖眼血，说，什么事结？哎，结果刘侃说，你亲自督战给我夺回南山顶，保证我天黑前突出瓦石街。告诉你，这回你别打花头仗，上不去别怪我把你脑袋切。哎，别切，姐夫，切了脑袋拿什么吃？哎，吃饭呢？杀了你还不算，我不动枪不动刀，我活活掐死你姐姐。哎呦我的妈！哎，特务营长闻听害了怕，带全营一蹦子爬山直呼血，说，弟兄们快，哎，快跑，谁先爬上南山生神馆，当兵的把八块光阳当金铁。士兵说，长官，俺要上不去呢。上不去，督战队立地就枪决。他妈妈那这国民党一级一级往下骂着来拼命，可真是又狼狈了又猖獗。问战士们， 把杀敌的劲头早憋住了，居高临下把姚立弟兄来评鉴。连长喊：同志们，杀敌立功机会到了，敌人是垂死挣扎快关节，为了保卫党中央，保卫毛主席啊，用刺刀和手榴弹把最后的胜利来迎接。你看他指挥若丁喊声打，嗖嗖嗖成排的榴弹往下写。这时候我后方迫击炮山炮也一起开了火，那个动静恰似山崩河地裂，直炸得敌群中血肉横飞遍山野，哭爹叫妈喊爷爷。国民党张国仁多想闹慌，重阳上了阵地，我战士们蹭蹭蹭摇出战壕，短兵相接，上来一个捅一个，上来一个捅一个，嘴里边也不知骂的什么街，说你见老蒋去吧，你见老蒋去吧，蒋介石哪能见得着啊，都排队去见阎王爷了。这杀得风也停，雪也住，从国务杀到日西斜。这时候哟，狄应章带一批匪徒爬上来，呼啦啦包围了尹光烈。金连长横枪立在红旗下，边指挥边独当一面把敌截，一连气捅了整七个，一连气捅了整七个，剩下的转着圈都不敢再往他这个近处贴了。他心想，我得先收拾掉前边这个当官的，剩下的与别下戏好解决。对，你看他把枪一挺冲过去，杀，直奔那个九字豆芽穴。没料到当中间隔着个炮弹坑，可不好了，扑通通一十足正往坑里跌。狄应章见有机可乘，高声叫着：哈哈，弟兄们快扎，扎死他。匪徒们像饿狼一样扑向尹光烈，且不说尹连长生死不明难预料，因为近处看哟，小高英守着大威胁，有两个大个子匪徒同时抱住了高小娃，咬牙瞪眼把嘴咧，说：小东西快点投降让开路吧，要不然俺叫你看不着妈来见不着爹。哼，呸呸，做梦，你老子只是不投降，有敢在，你们一个也别想逃出娃世界，要不信你们两个小子别松手，待一会儿我叫你俩认识认识你硬骨头的小爷爷。哎，他人不大辈儿还不小的。高小娃一边骂着一边用手摸摸摸摸，耶，怎么那么巧，正摸着俩小子手榴弹还在袋子里耶。高小娃急中生智，不怠慢，吃吃吃，悄悄的就把盖来接，猛然间哦，噗呲噗呲，给他俩一人拉着一根手榴弹的导火线，这一手想的可真绝呀！俩小子一看自己身上冒了烟儿，啊，这解又解不开，捂又捂不灭，连窜带蹦松了手啊，像两只郊游的耗子过大街，带着烟去把他们的营长找，说救命啊，营长，弟兄们，快点帮俺解一解，解多还来不及了。营长说：去去去，去！你们俩要死个远点死，别临死往我身上贴，滚滚！说是迟，那是快，嘣嘣两声爆炸，那俩小子是赶快肠子全分解了。狄营长吓得往后退，众匪徒也东倒西歪直趔趄。这一来，高小娃不但自己脱了险呢，他还给连长把位解了。金连长一身刀伤一身带，还是那么威猛那么敏捷，不愣愣一个鲤鱼大厅站起来，抓起枪就奔那个舅子豆芽穴。这个豆芽穴正捂着个耳朵往后退了，没留神正冲着连长拔定诀。这连长十足劲就是一刺刀，嘿呜，好家伙，连枪筒都捅进小半截呀。这个小子顾前没顾后啊，猛觉着啊，怎么梁实实的顺后门出境硬撅撅，他把眼一斜，嘴一咧，嗷，